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3集。观音庙的大门已经开了，金陵果然没逃脱，被几名僧人用剑指着，看着他们迟疑片刻，还是先叫了一声小叔叔。金光摇道：你好啊，阿灵。金陵又去偷偷地瞅魏无羡，他身旁没狗，魏无羡的三魂七魄才能收拢，头疼道：你这孩子这么晚一个人带着狗到这里来干什么？魏无羡却不知，他和蓝忘机温宁乘船离开莲花坞后，金陵偷偷地去找他，人却没了踪影，就冲他那不知道发什么疯到处抓人让人拔一把破剑的舅舅发了一通脾气，指着他鼻子大骂：都是因为他魏无羡才会跑了，结果被江城一掌撂到地上。于是金陵便一不做二不休，自己牵着仙子去追踪魏无羡了。仙子果然不负所望，循着魏无羡的气息准确地追踪到观音庙附近，却在金陵敲门时猛地觉察到了潜伏在门内的腾腾杀气，突然调转方向，咬着主人衣服狂吠示警。奈何这间观音庙略有古怪，金陵觉得就算魏无羡不在这里也得看个究竟，最终还是落入敌手了。金陵自然绝不可能说实话，只哼了一声。金光瑶带着几人迈入庙中，大门即将关上之际，他转头问属下：灵犬呢？一名僧人道：那黑棕灵犬凶悍非常，逮人就咬，属下不利，让他跑了。金光瑶道：追去杀了，这灵犬聪明得很，他引人来就不好办了。是。那僧人提剑出去，大门合上。金陵惊愕至极，脱口道：你真要杀他？仙子是你送给我的。金光瑶不答反问：阿灵，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金陵看了一眼魏无羡，迟疑不答。忽然蓝曦臣道：金宗主，金陵尚且是个孩子。金光瑶看向蓝曦臣说道：我知道，而且是你的侄子。金光瑶哑然失笑：二哥，你在想什么？我当然知道金陵是个孩子，也是我侄子，你以为我会做什么？杀他灭口？蓝曦臣沉默不语。金光瑶摇了摇头，对金陵道：阿灵，你听到了，如果你乱跑或是乱叫，或许我会对你做什么可怕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金陵和这个小叔叔一直关系极好，金光瑶过往很是宠他，他现在看上去也是那样和颜悦色，但事到如今，金陵很难再用和以往一样的目光去看金光瑶了。金陵默默走到魏无羡和蓝曦臣身边，看起来老老实实的。金光瑶转过身道：还没挖到吗？让里面的人加快动作。一名僧人应道：是。提剑冲回观音殿中。魏无羡这才留意到，从最后那间观音主殿里传来重重叠叠的土石异响，似乎是很多人在挖东西。魏无羡心道：他在挖什么？地道？阴虎符？被镇着的东西？金光瑶道：说起来我还没问，魏先生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可别说你与韩光君游山玩水，恰好来到此处的。魏无羡道：脸方尊在芳菲殿的密室里藏了好大一份地契，和我的手稿放在一起，不记得了吗？啊，那倒是我的疏忽，应该分开放。横竖现在我们都翻不出你的手掌心，脸方尊能不能告诉我，这观音庙里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呢？金光瑶笑眯眯地道：满足好奇心的代价可不低，魏公子，你确定要尝试吗？ 哦，那还是暂且不试了。这时蓝曦臣走到了魏无羡身边，魏无羡这才注意到蓝曦臣腰间佩剑是出鞘了一寸的，然而没有灵光流转。魏无羡道：泽无君，你这是？蓝曦臣道：惭愧，受人蒙骗着了道，灵力尽失，即便朔月和列兵都在身上，也帮不上忙了。魏无羡道：何必惭愧，毕竟骗人可是脸方尊的拿手好戏啊。想起当时在共情里看到孟瑶假装自杀暗算聂明觉的一幕，再想想那个脸方尊身受重伤的消息，蓝曦臣是如何失去灵力的，过程也不难推测。金光瑶吩咐几名僧人布个阵法，待会儿韩光君过来之后能挡一道是一道。魏无羡道：你怎么就确定韩光君一定会来啊？魏无羡脑中还在飞速盘算要不要撒个谎让金光瑶放松警惕，谁知金光瑶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微微一笑道：他当然会来了，既然魏公子你盯上了这座观音庙，韩光君自然也不会不知道此地有蹊跷。难道魏公子觉得说他不在你身边我会相信吗？聪明人。蓝曦臣道：魏公子，既然忘机在附近，为什么没有和你在一起？魏无羡道：我们分头行动了。蓝曦臣却怔了怔：我听说你从乱葬岗下来刚受了伤，这个时候他怎么会和你分头行动？你听谁说的？金光瑶道：我说的。魏无羡看了金光瑶一眼，对蓝曦臣道：是这样，今晚我睡不着，到客栈外来走走，机缘巧合才撞到这里来。韩光君住另一间房，他不知道我出来了。金光瑶却奇怪了：你们住两间房？魏无羡道：谁跟你说我们一定会住一间房啊？金光瑶淡笑无语。魏无羡道：哦，我知道了。蓝曦臣说的。魏无羡道：你们还真是什么都说呀。蓝曦臣却半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魏公子，你们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脸上没了和煦的微笑，转为严肃，看起来和蓝忘机更像了。可魏无羡没明白蓝曦臣为什么反应这么大。魏无羡自己原本就心虚，说道：蓝宗主，我们能有什么事？眼下还是先应付这位吧。魏无羡眼神示意金光瑶，经他提醒，蓝曦臣才道：是我心急了，抱歉。金光瑶却笑道：看来是真出问题了，问题还不小呢。魏无羡冷笑道：哼，现在百家都要去讨伐你了，脸方尊很有闲情逸致吗？还有空来操心别人，话很多吗？金光瑶道：不敢，我只是唏嘘罢了。韩光君苦守那么多年，居然到今日还没修成正果，不光蓝宗主有理由心急，连置身事外者也于心不忍啊。魏无羡猛地看他：什么苦守？什么修成正果？闻言金光瑶和蓝曦臣倒是都惊讶了，一个两个都认真打量起魏无羡的神色来，似乎在看他是不是故意装傻。魏无羡的心突然狂跳起来，好像有一个死了半个晚上的东西又在胸腔里渐渐活过来。他强作镇定着道：你什么意思？金光瑶道：我什么意思？魏公子，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呀？无论真假，这要是让韩光君听到了，那可有点伤人呐。魏无羡道：我是真不明白，你直接说。蓝曦臣错愕道：魏公子，你别告诉我你和忘机在一起这么久，对他的心意一无所知。魏无羡一把抓住蓝曦臣，几乎快要跪下来求他一次说个清楚了。蓝宗主，你说蓝湛他的心意，他的什么心意？是不是？蓝曦臣猛地把手抽回，不可置信道： 看来你当真一无所知，可你这就忘了他身上那些戒鞭痕是怎么来的吗？没看到他胸口的烙印吗？戒鞭痕？魏无羡重新抓住蓝曦臣，蓝宗主，我真的不知道，请你告诉我，他身上那些伤究竟是怎么来的？难道跟我有关吗？蓝曦臣脸现愠色道：“不是和你有关，难道是他自己无缘无故弄上去的吗？”泽无君一向极有涵养，可此刻涉及蓝忘机，他却是动了真气。可仔细看了看魏无羡的神情，怒意微敛，又试探着问道：“你记忆有损？”魏无羡道：“我的记忆。”他立刻拼命去想有什么东西是自己忘了的。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记忆有。有。他确实有一段记忆模糊不清，血洗不夜天。当年那一晚，魏无羡以为温情和温宁姐弟已经被挫骨扬灰，看到各大世家慷慨激昂的讨伐阵势，更是亲眼目睹了江彦离死在自己面前，终于狂性大发，合并了阴虎符，放任他大开杀戒。被这枚阴虎符操纵的死者杀死的人，又变成了新的凶尸，由此制造出源源不绝的杀戮傀儡，才造就了一个血徒地狱。之后，魏无羡虽然还能勉强支撑着站立不倒，恍惚间感觉自己离开了这片屠宰场一般的废城，整个人却有好长一段时间意识不清。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夷陵乱葬岗下呆坐很久了。蓝曦臣道：“你记起来了吗？”魏无羡喃喃道：“不夜天那一次，我一直以为我是自己迷迷糊糊中走回去的，难道……”蓝曦臣气得几乎要笑了：“魏公子，不夜天当晚你与之敌对的是多少个人？三千之众，纵使你再怎么不恃其才，在那般情况下全身而退，怎么可能啊？”蓝湛他做了什么？忘机他做了什么？若你自己不记得，我怕他永生永世也不会主动告诉你，你也不会去问。那好，便让我来说。魏公子，当年那一晚，你祭出两半阴虎符合并为一只，杀够了性之后，却也已是强弩之末。忘机被你发狂时所伤，情况比你好不了多少，也是勉力支撑，靠着碧尘才能勉强站稳。饶是如此，他一见你摇摇晃晃地离开，又立即跟上。当时在场已没有多少人还能清醒，我也几乎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灵力分明快耗尽至枯竭的忘机一拐一瘸地追上你，把你抓起来就带上碧尘一齐御剑离去。两个时辰之后，我才恢复灵力，赶回姑苏蓝氏寻求支援。我担心若被其他家族的人先追到你们，忘机会被当作是你的同伙，轻则留下终身污点，名声大损，重则被不由分说格杀勿论，便和叔父一起点了33位往日对忘机赏识有加的前辈，秘密御剑搜寻了2日，这才在夷陵境内找到你们的踪迹。忘机把你藏在一个山洞里，我们到的时候，你呆呆地坐在洞内的一块石头上，忘机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一直在低声对你说话。而自始至终，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魏无羡喉咙干哑，眼眶发红，说不出一个字。蓝曦臣继续道：“我叔父忽然出现在忘机面前，一顿呵斥，让他解释。忘机像是早就料到会被我们找到，却说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这样。从小到大，他从来没顶撞过叔父和我，可为了你，忘机不光顶撞我叔父，还和姑苏蓝氏同脉同源的修士们刀剑相向，将我们请来的33位前辈们都打成重伤。”魏无羡双手插进头发里， 我不知道，我真的…… 除了重复他真的不知道，魏无羡也说不出别的什么。蓝曦臣隐忍半晌，还是道：33道界边痕，一次尽数法碗，一道一个人。你总该知道打在身上有多痛，要躺多久。忘机一意孤行把你送回乱葬岗之后，黯然回来领罚，在归训时前跪了多久。我去看他的时候对他说：魏公子已铸成大错，你何苦错上加错了。他却说他无法断言你所作所为对错如何，但无论对错，他愿意与你一起承担所有后果。那几年说是面壁思过，却根本是重伤难行。就算是这样，在得知你身死之后，他还强行拖着这样的身体，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去乱葬岗看一眼。他将你救走藏在洞中那时，如何对你说话，如何看着你，哪怕是瞎了聋了，都不可能会不明白他是什么心思，所以我叔父才怒不可遏。忘机他小时候是子弟楷模，长大后是仙门名士，一生都雅正端方，不染尘埃，这辈子唯一犯下的一个错误就是你，你却说你不知道。魏公子，你被献赦回来之后，是对他如何百般表白，诸般纠缠的，每晚都要和他，你却说你不知道。你若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举动？魏无羡真想回到过去那些时刻杀了自己，正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敢做这些举动啊。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